朝鲜全国军民隆重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平壤的歌剧院举行了中央艺术团体艺术人员的演出。牡丹峰剧院、平壤大剧院、国立话剧院分别举行了国立交响乐团音乐会、革命歌剧《革命胜利在望》演出和话剧《血脉》演出。平壤杂技院和魔术剧院分别举行了国立杂技团综合杂技表演和魔术表演。江原道、咸津南道等各地也举行了演出。另外，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农场举行了干部和劳动群众的文艺演出，还进行了多种项目的运动会。